及呢不法的概念，一定要考虑到行为主观面的故意或过失，罪责呢要考虑到期待可能性。针对行为不法罪责的一个基本概念，对于法人而言其实都没有适用的一个可能，因此法人呢应该是不会构成犯罪。好，但是我上次呢还记得我有跟各位介绍，目前呢现在在我们国内这个立法的现况，就是我没有看到当法人呢成为一个自然人所控制的一个犯罪工具的时候，立法者可能对于自然人处徒刑，法人呢可能说要判他罚金，这我们上次称为是什么，是叫两罚制嘛，对不对？我还有提到说有一些这个法院的实务见解，还有提到一个所谓的代罚制或转嫁罚制，比如说税捐稽征法的一个规定啊。那上次我有跟各位提到说，所谓的代罚制跟转嫁罚制，从文义上本身就刑法角度来看就很奇怪，因为刑法上所讲的刑事责任，永远是每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不可能是别人犯了罪我代他受过嘛。所以所谓的代罚制，其实这样的文字本身就有疑问。但是为什么最高法院的判决或判例会用这样的用语呢？往往是受限于立法者那个文字的描述。就上次我讲的，例如说税捐稽征法41条说，纳税义务人以诈术或非法方法逃漏税捐的话，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可是公法上的纳税义务人，往往是公司是纳税义务人吧？那怎么办呢？税捐稽征法47条就规定说，有关41条逃漏税捐应处徒刑之部分，于公司法上是公司负责人亦适用之。也就是说，他把它理解成说，因为纳税义务人是公司，好像是公司呢逃漏税捐犯了罪，但是呢我也没办法处罚公司徒刑啊，于是就抓谁来处罚？抓负责人来处罚。最高法院可能是因为这个文义上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他说这个是公司负责人啊、代替公司来受处罚，所以叫代罚制。那我上次已经有跟各位讲说，大概在2-3个礼拜前，最新的大法官687号解释已经有特别提到说，其实呢，所谓的税捐稽征法41条跟47条的规定，有关法人逃漏税捐的部分，我们去抓公司负责人出来处罚，那个没有什么代罚，那个是公司负责人本来就是他自己的犯罪啊、哦，也就是说公司负责人还是为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因为他控制了公司逃漏税捐的事实，所以他要为他的所作所为负责啊、哦，是这样子的啊、哦。所以其实哦，如果依照我上次讲的这两种曾经被我们称作一个叫两罚制的一个制度，一个叫代罚制的制度，代罚制这个东西其实应该是一个观念上的误解，根本没有什么代罚，那就是自然人法人的负责人自己在犯罪。那至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好像有法人呢犯罪的那种规定，其实往往都是自然人犯的罪，我们立法者对于法人的部分一定处什么罚金。例如说公司负责人用公司的名义去盗考别人的著作翻印然后来贩卖，这个时候公司负责人被判徒刑，这时候公司又会被判什么？判罚金啊。那大概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我还是跟各位强调，那个公司判罚金的那个部分，其实应该只不过是为了避免，如果公司我们本来应该要行政法来处罚他，或者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其他行政管制的手段去撤销他的公司登记，可是我们担心说其他的机关在事实认定上面可能跟刑事法院的认定是不一致，对不对？为了避免裁判的歧义，所以才告诉检察官、法官说，你在处理这一个自然人犯罪的时候，如果他用公司作为犯罪的工具，请你一定把公司起诉，然后公司可以判他怎么样罚金啊。其实我觉得应该要从这样的一个理解才是正确的。所以到头来就是说真的，法人呢，他不可能符合我们刑法上这种真正的犯罪概念。即使我们现在看到法人判罚金，那其实也是一个这个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便宜的考量而已啦。哦，是这样子。好，那这是我们目前立法的现况。那回到我们的刑法典，请问我们的刑法典里面，我们的目前你们要考的这部刑法典里面，有没有任何一个条文说可以判法人罚金的？没 没有，也就是说并不像有著作权法那种两法制的规定，也没有出现像最高法院的那种判决或判例说有所谓法人犯了罪然后负责人代他受过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呢，我想最起码考这个刑法典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出来，法人绝对不可能构成所谓的犯罪，也不可能科处刑事的法律效果，包含罚金在里面，目前的刑法典是没有的，是这样子哦。好，那我举一个哦，在法院实务上哦常碰到的案例，民众可能常也会告这种案子，这个是哦将来是修法的一大问题啊，但是这个跟法人有关，我要跟各位讲一下。比如说今天某甲，这个公司，他呢跟乙呢借款1000万元，好，那乙当然就是债权人。那请问，公司负责人 A 代表公司跟甲借1000万元。那请问民法上的法律关系，债权人是乙，那债务人是甲还是 A 啊？民法的法律关系 ，A 代表甲公司跟乙借款，那乙就借款给公司嘛，对不对？那请问债务人是谁？债务人那是甲嘛，对不对？所以债权债务关系是甲是债务人，好，那 A 只不过是公司的负责人。哎，请问这个结构是不是有点像我刚才所讲的，公司如果逃漏税捐？请问纳税务人是公司还是公司负责人？纳税务人在那个税捐稽征法，在税法上，纳税务人是谁？纳税务人是公司嘛？是不是这样子？只是公司负责人有义务应该要去怎么样？要去替公司去申报这个税捐来缴税啊？哦，是这样子。好，那结构有点像这个这样一个情形：负责人 A 代表公司甲跟乙借钱，借1000万啊。结果呢，这个已经借了清偿期之后，公司都没有还债权。钱，债权人呢，为了维护他的一个债权的实现，他就透过了一些这个方式，不管是申请发支付命令啊，不管是透过这个起诉的方式取得一个确定的判决，或者是说透过假设有开本票，有透过一个本票裁定的方式取得执行。总而言之，这个债权已经取得了可以对甲公司名下的财产去强制执行的一个依据，好，已经取得了。结果呢，公司负责人知道债权人想要发动对甲公司强制执行之后呢，负责人 A 呢就把公司的财产呢，透过一定的方式把它不管把它藏起来或者把它处分掉，让今天债权人呢要去申请法院对甲公司强制执行的时候都找不到可以怎么样可以扣押的一个财产，就让他债权是不是就很难实现嘛？那乙就很生气啊，他就告甲跟告 A 哪一条罪呢？他告刑法356条的损害债权罪。我们刑法当然有保护财产法益嘛，对不对？我们保护这个财产法益啊，不是只限于保护那个什么动产啊、不动产那个物而已，我们也保护债权啊。民法上保护，刑法保护财产法益啊，它其实就是保护民法所建立起来的财产秩序。当债权人有一个债权，他要去实现的时候。结果既然有人呢阻碍他这个债权的实现，这本身对他财产利益也是一个侵害啊。那我们刑法356条对于损害债权罪的要件，它设定有这样的要件，各位可以翻一下法条356条，它规定说，债务人于将受强制执行之际，意图损害债权人的债权而毁坏处分隐匿财产。好，这个条文呢，如果看客观要件的话，就是债务人遭受强制执行之际。客观上毁坏处分隐匿财产，这是客观要件嘛，对不对？主观面除了刑法总则的故意要以外，还要有一个这个意图损害债权的债权嘛。那我们先不要看主观要件，我们先来看客观。请问这个例子，乙告甲公司跟告 A 损害债权罪会不会成立呢？请问告公司的部分会不会成立？会不会成立？我刚才讲绝对不会成立，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基本观念是。公司法人既没有刑法上的行为概念，也没有刑法上的故意，所以没有不法，也没有刑法上所谓的期待可能性，也不可能有罪责，因此他不可能有罪嘛。我刚才虽然有提到说，在我们刑法典以外的那个部分，虽然有所谓公司判罚金，对不对？第一个，那还是要取决于有法律的明文。第二个，我刚才也讲到，那个公司判罚金，其实在基本观念上，并不能说那个叫做公司犯的罪，那其实还是自然人，是自然人自己在犯罪。 然后犯罪之后，只是因为他用公司作为他犯罪的工具，所以呢，我们立法者特别考量说，当法官在判自然人犯罪的时候，公司一定判罚金嘛，啊、哦，但是我们的刑法并没有像著作权法那样的规定说，当一个自然人在犯罪的时候，然后如果自然人用公司作为犯罪的工具，请把那家公司也判罚金，我们刑法完全没有这样的规定嘛，对不对？更何况我们也知道公司本来就不会构成犯罪，所以以告甲公司损害债权罪的部分当然不会构成，不会构成，这样了解吗？好，那负责 A 的部分会不会构成？负责 A 的部分会不会构成？其实我们知道，从实质的角度来看，让公司的财产隐藏起来或处分掉，让债权都找不到，结果导致债权最后债权无法实现，其实都是谁控制出来的？都是 A 控制出来的。观念上来看，我们认为说这个人好像应该要被处罚才对啊，因为他控制了一个刑法要保护的债权的这个财产法益被侵害，都是 A 控制的，他应该要被处罚才对啊，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在我们法院的实务上 A 最后还是无罪呢？为什么还是无罪呢？为什么还是无罪？为什么不该让？各位用，虽然我们刚才没有讲到后面，但是各位用一个最基本的想法，你为什么认为他会不该让？为什么？一个人，我想一种，其中一种哦，可能的看法，而且是现在很多人的看法是，你看我们这个条文规定什么？债务人于将受强制执行之际，毁坏、处分、隐匿财产，是不是写债务人嘛？那 A 只要提出什么答辩 ？A 说我是负责人，我不是债务人，我什么时候跟你借过钱？是我们公司借钱，我没有跟你借钱啊。所以 A 只要主张说他不是条文的债务人，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不该当了嘛，对不对？大家把这个例子跟我刚才举的那个甲公司负责人 A 啊、哦，控制甲公司这个逃税。是不是公司逃漏税源，对不对？那本来我们是不是这个是公司逃漏，因为税法上纳税人是不是公司嘛？是公司逃漏税源嘛？可是你知道税捐利益对国家重不重要？对国家很重要啊，国家财政的一个问题啊，是不是这样子？于是呢，我们的财政部很在意这个事情，所以税捐稽征法41条是说公司逃那个纳税人逃漏税源要处什么？可是我们也知道，因为这个主体是公司的税没缴。可是公司不可能犯罪啊，公司也不可能判他徒刑啊，所以我们税捐稽征法47条，它就这样规定，有关41条逃漏税捐之规定，于公司法上是公司负责一事用之。也就是说，我们税捐稽征法47条有一个规定说，公司逃漏税捐，我可以处罚公司什么负责人？那对照一下我们这里，我们的刑法有没有规定说，公司如果当债务人的时候，他损害别人的债权，我要处罚公司的负责人，没有嘛？所以我们的检察官、法官呢，还有我们解释法律的老师都蛮保守的，都认为说，这个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角度来看，条文是写债务人处分财产 ，A 是负责人，他不是债务人，所以他不会该当。这样了解吗？好，当然了、哦、你觉得债务人处分财产那个条文的意思，到底是要把它理解成是债务人自己在处分财产，还是你处分债务人的财产？这就是一个关键的。了解吗？你觉得在文义上，你作为一个法律人，你在解释这个条文的时候，你要解释成我是债务人，我处分我的财产才会该当，还是我处分债务人的财产就会该当？这个就是 A 会不会有罪的关键嘛？那我只能先跟各位先粗浅讲法，就是说，目前我们的检察官、法官跟我们很多的老师都是非常的保守的，认为说，因为 A 哦，只要提出一句话就无罪了，而我又不是债务人就结束了，或是这样子就不会该当了。好，所以他也无罪。结果呢，你最后只能去检察地检署或法院的赏名词啊，说奇怪了，我明明我的债权真的没办法实现，我钱也借给人家了，结果公司呢财产都不知道划到哪里去，结果公司呢因为你们说他不会犯罪，所以呢无罪。哦，我告公司负责人，你又跟我讲说公司负责人又没有跟我借钱，是啊，是他没跟我借钱没错，可是明明我的债权没办法实现，都是他制造出来的，为什么他造成我伤害，他都不用负责？民众可能会打个问号，对不对？好，那其实都还是解释法律的人在解释上、解释法律的问题上打转。你要怎么解释它？ 你要怎么解释它？那我们的解释，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想法说，我不该当啊，因为我又不是在为了但不会该当啊。啊、哦，这就是刑法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将来我们讲到第10几堂课的时候，我还是会跟各位重申一点，到底构成要件是怎么样会该当啊？他的该当真的是要你要是条文的那个人才会该当吗？还是只要你让条文的内容出现你就会该当？这到底要怎么解释？那就是我们对刑法的一个解释上的一个问题嘛。好，那目前就是跟各位讲，这个 A 是无罪的，所以乙告甲公司跟 A 356注定都不会成功。好，可是我们也知道，检察官也不会那么冷血啊，对不对？乙是损害债权罪是不会成立，虽然乙只有告甲跟 A 损害债权罪，可是呢，检察官可能会这样想：负责人 A 跟甲公司之间有什么关系？在民法上什么关系？你会当那个公司负责人，你被选出来当公司负责人，你跟后来你愿意担任公司负责人，你跟他是有委任关系嘛，对不对？委任关系在民法上是受人家委托去处理公司的事务。如果你今天在处理公司事务的时候乱处理，他可以追究 A 对甲公司的什么？刑法342条的什么背信？好，所以检察官有可能转一个方向，虽然乙告损害债权。他去查负责人 A 有对甲公司背信，可能检察官会这样做了，对不对？好，可是这样做，当然呢，这个或许对于这个本案呢也有一个注意嘛，对不对？最起码我们去查他负责人 A 对甲公司有没有背信啊。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再问各位一个延伸的问题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债权他告这个损害债权罪这个内容，结果检察官在查 A 对甲公司有没有背信，那请问你是告诉人吗 ？A 是背谁的信？不是背你的信，是背谁的信？被甲的信啊，被因为他受甲公司委托嘛，对不对？那让甲公司财产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公司的那些股东是不是受了损害，对不对？那实际上直接受害的是谁？就是那个公司啊，因为公司在民法上他是一个人嘛，可以享受权利负担义务嘛，所以公司是不是受了损害？可能我们在刑法实务上只会解释说，乙他只不过是一个告发人而已，他不是一个直接被害人，他不是一个什么？他不是一个告诉人，是一个告发人而已，就变成是这样子、哦、而且我跟你讲哦，检察官去查负责人 A 跟对甲公司背信，负责人还有一大堆那个答辩理由可以讲。我那种对甲公司背信，背信是要让公司受损害，我把公司的财产藏得好好的，藏在某个地方，我的目的就是不让你去执行。我是保有公司的财产、欸、我怎么会让公司受损呢？对不对？他如果敢这么明白的讲话，检察官拿他没办法、欸，对不对？因为我要起诉他损害债权，不可能，因为他不是债务人。我要起诉他背信，是要让公司受了损害。其实公司的财产还在，只是他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啊。哦，其他股东都知道，就甲方不知道，他也不想讲，你能怎样？哦，好，当然了，这个是我想夸张一点嘛。哦，理论上就是说，他要告 A 对公司背信，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去查证呢。哦，没有那么容易啊。哦，所以其实这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在于。我们今天这个例子里面，损害债权罪要保护的是乙的债权的财产利益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要回归到损害债权罪这边来。而最后我们的法院实务上针对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啦，啊、哦，就是这一个 A 是呢这个无罪的，好、哦，好，这个是我在这边呢都跟各位举这样的一个例子，这可能跟各位对于刑法啊、哦、刑法的基本想法应该是说，谁支配了法益侵害。谁对法益侵害的实现有因果关系，谁支配了法益侵害，谁就必须要为这个事实负起刑法上的一个刑责，好像会有一点脱节，对不对？变成是我支配了某一个法益侵害，可是我却不需要为这个事情负责。好，那你想想看，各位去念法律也念理政，你想想看，当今天刑法的基本观念是说，谁支配了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被侵害了，谁要为这件事情负责，谁要对自己负责？可是最后法院的处理上却说这个人不用负责的时候，那么问题可能有两种。第一个，到底是我们法律人解释法律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立法者出了问题？如果是我们立法者出了问题，那请你快点修法。我们可以在刑法356条规定一条啊，有关356条损害债权的，对不对？于公司法上是公司负责一使用之分就解决了，是不是跟税金一样？如果不是法律修法立法出了问题，而是我们解释法律人的解释法律其实是太僵化， 解释方法有问题的话，那就快点改变我们的法律的观念吧，是不是？好，就这样嘛。因为你看，你先想一点，就是说，当今天我们处理的结论跟我们原本要追求的基本想法是差异性的时候，除非我们的基本想法是错的，我想我刚才讲的基本想法没有人会错嘛。谁支配了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被侵害到，谁就应该要负责。就好像谁支配了别人生命法益的结束，那个人就是杀人，他就要负责嘛，对不对？谁支配了刑法要保护的法益被侵害了，谁就要负责。可是我们法院处理最后是说这个人不用负责的时候，跟我们落差很大，那一定就两个问题嘛。你的立法可能有漏洞，所以他可以钻这个漏洞。第二个就是，如果立法没漏洞，那就是你解释法律的人解释法律一定出了问题。好，那到底是哪一个问题？这个是。快点解决，不要推来推去的。我们法务部也不修法，然后小孩还是这样解释，那最后受害的就是什么？借钱给别人啊，尤其借给公司，一点保障都没有啊，然后就变成这样。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啊。好，那把这个问题解决完之后，我想法人的问题呢，我就这个应该不会再讲了。以后等到讲到什么时候，我还会再提一下。讲到刚才跟损害债权罪有关的那个债务人，我们知道那就是一个什么犯罪？身份犯的犯罪嘛，我还会再提一下啊。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这边说，犯罪呢，这个行为人当然一定是自然人嘛，啊，自然人，好，这应该已经确认了，没有什么问题了哈。那我们这边再做一下犯罪类型的分析啊。我们的立法者在刑法分则里面啊，针对这个犯罪类型啊，立法有一个特色，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些罪，你会看到有一些罪。他对行为人的资格没有做任何的这个限制，例如说杀人罪，任何人都可以犯杀人罪；窃盗罪，任何人都可以犯窃盗罪，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立法者对行为人的资格的条件没有做任何的限制，可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些罪，立法者对这个行为人的资格跟条件有做一些限制，比如说像我刚才刚讲过的损害债权罪，看立法者的描述的内容就是债务人如何如何。公务员图利罪就描述公务员如何如何，公务员受贿罪也描述公务员如何如何，背信罪也是描述受委托处理事务的这个人违背其任务，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刑法分则立法者呢，在立法的时候对这个犯罪类型呢，有时候对行为人没有做任何的限制，有时候对行为人有做限制。那我们的解释法律人对这种限制还蛮在乎的，所以我们把这种犯罪类型分成两大类。有时候对于犯罪人呢没有做任何的限制，这个我们称为一般犯。有时候呢，立法的时候，他对于行为人的资格跟条件有做一些限制，这个我们称为身份犯，啊，身份犯，好，这个身份犯呢，哈，有一些老师呢，称他叫做特别犯，好，特别犯，有人说一般就相对于特别嘛，好，那为什么会有人要称为特别犯呢？因为一般所谓的身份犯或特别犯的这个条文啊，它是规定在我们刑法31条，刑法31条。那因为我们刑法31条，各位也可以翻译一下，刑法31条条文的文义呢，就是说，因身份或特别关系而成立的罪，或因身份或特别关系致刑法有轻重或免除。因为条文的文字呢，就直接写因身份或特别关系，是不是有两个？一个叫身份或特别关系。那有些老师在解释法律的时候，他就是说，身份属于特别关系的一种，所以就称它叫做特别关系犯。简称特别犯，好，所以有所谓的一般犯跟身份犯，就是特别犯。身份犯或特别犯，就是说，如果你看某一个罪，那个罪对行为的资格跟条件有做限制，那就叫身份犯或特别犯。好，那如果是这种罪的话，目前我们通说的看法，我们现在都在讲一个人哦，我没有讲数人，都讲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想要实现那个身份犯的条文的话，依照目前通说的一个解释方法，就是你一定要先具备条文所要求的资格。例如说，条文是写公务员图利罪，那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要犯这个罪的话，你就要先是条文所讲的公务员，这时候你才可以犯的这个图利罪。如果你是公务员受贿罪的话，你也是要条文所讲公务员，你才会犯公务员受贿罪。好，这是身份犯，就是你要具备条文所要求的资格跟条件，你才有办法构成那个罪。好，那这里呢，我再说明一下，这个身份犯还有一个分类，细部的部分我将来才会讲，但是要先给各位一个方向。好，身份犯呢，好，身份犯要具备特定的资格跟条件，才有办法成立这样的一个罪。那有关这个身份犯呢，又被分为 纯正身份犯跟这个不纯正身份犯，这个纯正身份犯跟不纯正身份犯，大家注意，它上位概念都是身份犯，也就是说，你看到某一个罪，它对于行为的资格跟条件有所限制，你要具备条文所要求的资格跟条件，你才有办法论这个身份犯，这叫做这个身份犯的一个罪了。那什么叫纯正跟不纯正？它都是身份犯，它的差异性是在于说，我们在分析立法者在立这个身份犯的时候，在立这个身份犯的时候，如果立法者认为这个资格跟条件，这个资格跟条件是他把这个行为犯罪化，把这个行为建构起对他有刑罚权的一个考量的话，这个身份犯叫做纯正身份犯。我讲的有两个层次的问题，各位先听清楚。我说什么叫身份犯？不管是公务员图利罪、公务员受贿罪、背信罪，或者是杀尊亲属罪，这都被称为身份犯。很清楚的是，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你一定要具备条文所要求的那个资格，你才有办法被论这个身份犯。图利罪如此，受贿罪如此，杀尊亲属罪也如此。请问一个人要成立杀尊亲属罪，是不是他一定要是被害人的背亲属，被害人要是他的尊亲属吗？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在什么角度下我们区别纯正跟不纯正呢？他是这样区别，是说一个罪你已经知道他是身份犯的，如果这个条文所要求的身份是立法者把这个行为犯罪化当时的一个考量，就是我要把你这种行为犯罪化，我要把你这个行为作为犯罪类型，我就会考虑到你这个资格跟条件的话，这一个叫做纯正身份犯。如果我把这个行为犯罪化，其实我并不会考虑到这个资格跟条件，而是我已经把行为犯罪化之后，这个资格跟条件是我下一个层次的考量，说这个资格跟条件 只作为我一个刑罚幅度的差别的话，这就叫不纯正身份犯。好，我各位举个例子，例如说公务员图利罪，立法者怎么想的？他这样想，他说公务员图利罪哦，我为什么描述公务员对于主管监督的事务明知违背法令，图他人利益，因而获得利益？为什么他要这样描述？他心里想，我这个罪，公务员图利罪，我就是要保护人民对国家依法行政的信赖，对不对？国家是不是有一个依法行政的机制嘛？那人民对国家的依法行政有其信赖，我要保护依法行政的机制，我要保护人民对国家依法行政的信赖。好，接着他可能就想，我要维护国家依法行政的机制，我要确保人民对国家依法行政的信赖。那么请问国家的公务行为是谁做的？国家不会自己做出一个行为，国家的所谓的公务的行为一定有一个人帮他做，对不对？那个在刑法上会被定位成是一个代替国家执行国家任务的人，在刑法上去做一个国家任务的人，就是一个刑法上公务员的概念。他未必是我们公务员服务法或者公务员任用法的公务员，可是从刑法的角度来讲，国家任务的执行，那个就是我们刑法公务员的一个概念。好，因此当他要维护国家依法行政的机制，要维护人民对国家依法行政的信赖的时候，他就想说，国家的公务行为、国家的任务行为要有一个人替他做，那个人就是一个公务员。所以他当他把公务员图利罪要犯罪化的时候，公务员的概念，刑法上公务员的概念，就是他一个必然的考量。也就是说，他考虑到你这个人就会被定位成刑法上的公务员，你做了一个行为就跟国家依法行政是有关联的。这个时候，我为了要维护国家依法行政的机制，对国家依法行政的信赖，我公务员的考量是一个必然的考量。所以这个时候，我把他犯罪化，一定考虑到这个资格。这种叫纯正身份犯。好，那什么叫不纯正身份犯？比如说杀尊亲属罪，我们这条文是写杀尊亲属罪，没有争议的是，一个人要构成杀尊亲属罪，行为人一定要是被害人的尊亲背亲属，被害人要是行为人的尊亲属，例如说儿子杀爸爸、杀妈妈，对不对？好，可是呢，请问立法者在保护这个罪所要保护的法益的时候，你觉得会考虑到人的关系吗？请问杀人罪保护什么法益？杀人罪章它保护的法益就是有一个，杀人罪章它保护的法益就是生命法益。立法者要把侵害生命法益的行为犯罪化的时候，他会去考虑到行为人跟被害人的关系吗？他其实他不考虑的，他根本 没有考虑到自身关系，他就已经把你的杀人行为犯罪化了。他考虑到亲属关系哦，父子的关系，他其实是已经把杀人罪犯罪化之后，他在考量什么？在考量说，我要不要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来调整刑罚的一个幅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身份就是我们所讲的不纯正的身份，或是这样子，这样了解吗？就是说，立法者把某一个行为作为犯罪，把它犯罪化的时候，你觉得他会不会必然的考虑到这一个人他所具备的资格跟条件？如果他犯罪化，当时一定考虑到这个因素，那这个我们就会说他叫做纯正身份犯。好，如果他把一个行为犯罪化，他不考虑到你这个人的资格跟条件，这个资格跟条件是他把你的行为犯罪化之后，下一个层次他要决定刑罚幅度的时候，他在想我要不要因为有一层特殊关系让刑罚的幅度有一些差异性，所以我们立法者才会有杀尊亲属罪相对一般杀人罪刑罚幅度的差别嘛。他都其实杀尊亲属罪跟杀人罪保护的法律并没有不同，都是在保护什么法律？生命法律。生命法律，当然有些人他可能会这样跟我抬杠，他说没有，杀尊亲属罪多保护一个法律，因为他还保护伦常的关系啊。其实如果今天我们说伦常的关系要成为，或是说善良风俗哦，侵害伦理道德要成为我们刑法保护的法益，这样可以讲得通的话，那我跟你讲，那我们请问我们刑法每一条罪都在保护善良风俗，因为会被当成犯罪都是违反，通常都是违反善良风俗的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可能把一个那种抽象笼统的概念成为我们刑法要保护的法益，那个东西可以成为良心的考量，但是它不是我们刑法要保护的一个法益嘛。我们不可能跟人家讲说我们的杀人罪在保护善良风俗，我们的杀人罪是保护什么？就是保护生命嘛，是不是这样子？甚至我跟各位讲一件事，像日本刑法哦，它也有杀尊亲属罪，它呢，它的刑度呢也比杀人罪来重。在战后啊，日本的杀尊亲属罪就被他们呢法院宣告违宪了，所以他们日本刑法没有杀尊亲属罪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说，杀父跟杀一般的人，法官在个案量刑可以有差异，这可以接受，但是立法者不应该有差异，因为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不应该把杀人罪立得比杀尊亲属罪来得重。法官可以在个案中量刑的时候去考虑到它的差异性，因为我们57要量刑是不是有一个行为跟被害之间的关系，对不对？量刑可以有个案中的差别，可是你不能在立法上直接有一个杀尊亲属罪跟杀人罪，好像让人家觉得生命有不平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们认为是违反平等原则就宣告违宪了。我们只是没有人去视线而已啊，或是这样。但是我还是要跟各位强调，立法者在立杀人罪的时候，他考虑的法律只有一个，就是生命。好，那为什么会有杀尊亲属呢？他其实是在他第二个层次，我已经把杀人犯罪化之后，我在考虑整个刑罚的幅度的时候，我要考量到，要不要考量到行为跟被害之间的关系，而做个刑罚幅度的调整。那立法者他有考量到杀尊亲属要加重刑罚吗？但是他这个不是他把行为犯罪化的考量，这个我们称为不纯正身份犯。好，所以纯正身份犯呢，是说他是一个身份犯，而这个身份是立法者把这个行为犯罪化的一个考量。我们的林老师怎么讲？他说立法者建构起对这个行为的刑罚权关系的一个考量。那什么叫不纯正身份犯？立法者把这个行为犯罪化，要建构起对这个行为的刑罚权关系的时候，不考虑到这个资格跟条件，是后来把这个行为犯罪化之后，考虑到刑罚的幅度的时候才考量的，这样了解吗？好，这是纯正身份犯跟不纯正身份犯。好，如果你觉得这样还是很难懂，那我再换一个用语，你可能更容易了。我们在第一堂课就跟各位讲过，犯罪的两大概念，不法跟罪责。请问不法是在干什么？不法是在讲不法。不法是不是包含了构成要件、概量跟违法？主要是讲构成要件，对不对？不法就在讲法益侵害的问题。罪责在讲什么？罪责主要在讲期待可能性的问题。好，那我再跟各位又换一个角度，什么叫纯正身份犯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一个不法的考量。为什么？因为当立法者把你这个行为要犯罪化的时候，会考虑到你这个资格跟条件，代表这个资格跟条件跟法益侵害有关系，但就跟法益侵害有关系嘛，就是因为你有这个资格跟条件，才会造成这个法益侵害。好，所以这个身份是一个不法的考量。那什么叫不纯正身份犯的身份？ 这个身份并不是立法者把这行为犯罪化来考量，因为立法者犯罪化先考虑到你有没有侵害法益嘛，是不是先有不法才会有罪责的问题嘛？立法者把你这行为犯罪化，一定先考虑到不法的问题嘛？那把善罪犯罪化，他并不考虑到这个资格跟条件，对吧？他不法，他不会考虑到这个资格跟条件，他这个资格跟条件是在哪里考量的？我把你伤人罪犯罪化之后，你已经杀人已经有了不法行为，但是我在决定你的刑罚幅度，你的刑罚幅度绝对跟你的罪责程度有关，期待可能性越高的话，罪责程度应该怎么样？要越重嘛，所以他才会考虑到行为跟被害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身份事实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罪责的考量啊，是一个罪责的考量。好，如果觉得这样比较容易懂的话，那我们就接着。再各位思考一下，既然不纯正的身份犯，例如说杀尊亲属罪，那个尊亲属是一个罪责的考量，罪责的考量。那请问，他的不法就是一个什么犯？就是一个271条的一般犯吧。也就是说，杀尊亲属罪跟杀人罪，事实上他不法完全一模一样，就杀人嘛。所以我上次是不是跟各位讲说，我在构成要件该当违法罪责的时候，其实我在构成要件就是探讨杀人。对不对？我尊亲属是在什么地方在考量？我尊亲属是在罪责才考量到272的尊亲属，就是尊亲属这个要素。我是在尊亲属这个要素，我是在罪责这边才考量。好，罪责这边才考量。这个是我记得我第一堂课就应该有跟各位稍微提到过的嘛。好，所以其实不纯正身份犯，它其实在构成要件的层次上，它是一个什么犯？一般犯，也就是说，从构成要件的角度来看，不管是272，不管是271，不管是273，他们的构成要件都一模一样，就是杀人啊。我讲的构成要件，但是指狭义的那个构成要件，不是所有的犯罪成立要件。他的构成要件都是杀人，只是到了罪责的时候，一分杀人罪要讨论一个当场基于一分，杀尊亲属罪要讨论一个尊亲属，大家了解吗？好。我上次只是说，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怀疑说，那272跟273为什么要立在另外一条？那是立法技术的问题。我们立法者可以把271立很大一条，杀人者属什么？那第二项说，犯前项之罪，被害人为行为是直系决定尊亲属，加重处罚多少？第三项在写说，犯第一项之罪，行为当场基于义愤，处减轻处罚，他也可以这样立啊，对不对？那其实它的结构就是这样子。所以，所谓的不纯正身份犯，那个身份它是一个罪责的考量，它的一个这个构成要件还是一个一般犯啊，还是一个一般犯。好，那先跟各位提这一点，是告诉各位说，将来我们在讲构成要件该当刑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是只有一个人犯罪。如果你今天只看一个人在犯罪的话，你其实只要看到这里就好了，你根本不用去问什么纯正跟不纯正。请问？公务员一个人要犯公务员图利罪，很清楚，就是那个人要是条文要求的公务员，这是我们通俗的理解。一个人要犯杀尊亲属罪，很清楚，就是行为要是被害人的非亲属，被害人要是行为的尊亲属，你最后才有可能去论这个身份犯的罪。那为什么我要区别纯正跟不纯正呢？这个层次一定涉及到几个人以上，两个人以上。我们在两个人以上的时候，我们才会去考虑到这种分类的。什么叫两个人以上？那意思就是说，当今天甲跟乙一起联手，假设把丙杀死，丙是父亲，甲是儿子，甲乙两个人分工合作把丙杀死，到底甲跟乙最后要论什么罪？甲杀丙，我们光看甲的部分，很清楚的是甲要论272的杀尊亲属罪，因为丙是他的爸爸，他也知道啊。那乙杀丙呢？会不会因为乙跟甲一起杀，乙就犯杀尊亲属罪？还是说，不管乙是单独杀丙，或是乙跟甲一起杀，乙永远认271条的杀人罪？好，我们这个例子因为涉及到两个人，对不对？我们就会把这个272的这个身份犯拿出来分析。我们分析之后，我们说啊，原来这个身份犯那个身份是立法者已经把杀人罪犯罪化之后，再决定刑罚幅度的考量，它是一个什么考量？罪责的考量，基于我们对罪责的基本概念，罪责是看自己还是看别人？罪责永远是看自己嘛，对不对？上次我们讲的罪责，你到底几岁，你精神状况好不好，那都是看自己啊。所以罪责永远看自己，罪责没有什么分工合作的概念，只有不法才可以分控。所以我们会说，乙跟甲一起联手杀了丙， 他们在杀人罪的部分当然是共同正犯，杀人当然是共同正犯。可是因为丙是甲的父亲，丙不是乙的父亲，乙当然最后还是只能用杀人罪来，一般杀人罪来论述他的罪责跟刑罚嘛。那丙是甲的父亲，当然可以有特别的立法的考量嘛。哦，所以是我们刑法31条第二项，就是31条第二项，就是不纯正生人犯31条第二项的一个规定嘛。哦，的一个规定，他就是说，因身份导致刑有加重、减轻、免除者，无特别关系的人，就是讲丙跟乙，无特别关系的人可以通常执行。没有特别关系的人，就是这个乙，可以通常执行。那通说是说可以通常是罪与刑，所以最后的结论就变成这样子。好，我想最后引法条只是作为印证啊，即使法条没有规定，解释上也是这样子。好，就是当我们区别纯正跟不纯正的时候，大家记得，那讨论的对象一定是本案有两个以上的人。我们分析这个身份犯的性质，是要适用第一项还是第二项？第二项的特色就是，第二项的特色是有那个特别关系的人用那个特别关系的罪，没有那个特别关系的人就用什么？就用一般的条款。好，所以丙是甲的父亲，甲是用杀尊亲属罪；丙不是乙的父亲，乙当然只能论一般杀人罪。好，可是这个房屋妨害甲乙两个人，他们是杀人罪的共同正犯，并不妨害，因为两个人分工合作去侵害法益，本来就是刑法共同正犯的概念。而共同正犯是对于什么去分工合作，是对于不法事实去分工合作的嘛？好，大概我先跟各位先讲到这里了。好，这是纯正跟不纯正这样的一个差异性了。好，好，那先提到这边。我教科书这个书本上有举一个例子，虽然不是写杀尊亲属罪，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一个例子是这样子的，甲跟乙一起联手把丙杀死了。可是甲呢，到达现场早一分钟，乙晚到一分钟。甲到达现场为什么会杀丙呢？为什么会杀丙？就上次我讲的，因为丙做了一个不公不义的事情，甲很生气把丙杀了。好，这时候我们也知道甲最后一定要认义愤杀人罪。可是乙是比较晚到，他根本不知道丙先前做了什么不公不义的事，他只知道他老大在杀丙，他要怎么样一起跟老大呢做这件事情。这时候我们还是说乙只能论什么罪？论一般杀人罪，因为乙呢跟丙并不出现出这种我们所讲的当场基于义愤的那种情形啊，乙也不知道丙做了什么坏事，他没有所谓义愤的一个形状嘛，啊，所以这个时候只有甲论一般杀人罪，乙还是论一般杀人罪。这个义愤杀人罪也是我们31条第二项所讲的不纯正的身份犯。当然你会想说，哎，用身份两字好怪哦，义愤为什么会用身份？所以我们林老师才用特别犯，他会称为不纯正特别犯，他是这样子，他叫不纯正特别犯。好，这个是关于这个行为人的一个分类了。好，好，行为身份犯的一种分类。好，我们就先简述到这边啊。各位先掌握一个概念，就是有时候对于犯罪有行为资格跟条件的限制。那如果我们今天会去分析这一个身份它的性质是如何的时候，要去分析它的性质是如何的时候，原则上它涉及的情形一定是这个案子犯罪的人有几个以上的人，两个以上的人。如果犯罪的只有一个人的话，就是那一个人在做坏事的话，那其实不用什么理论啊，你要通俗的想法就是你要具备条文要求的资格跟条件，你才有办法去论那个身份犯的罪。好，这个是关于这个身份犯啊，还有下面所讲的纯正跟不纯正。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啊，下面的第二个要素叫做行为客体这个要素。好，行为客体要素，讲这个要素呢，我们顺便呢啊，稍微再做一个区分啊，行为客体啊，到底跟我们所讲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法益啊，到底一不一样？那请注意哦，我们这边讲的行为客体哦，跟法益其实我们的通说是把它弄成不一样的概念。行为客体是指你那个行为所攻击的那个具体的对象，那法益呢是一个想象的价值。比如说今天甲杀乙，行为客体是指这个人，但是呢，法益是指 一个想象的价值，被侵害的法益是生命法益。大家看，行为科理是行为所攻击的具体的对象，原则上是法条又写出来的。那法益呢，是一个想象的价值，法条不会直接写在文字里面，但是我们的一种理念，是立法者追求的一个目的或保护的目的，是一个想象的价值。好，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每一个罪，每一个罪都应该有它被保护的法益，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罪立法者都会写出行为课题，因为立法者有没有在那个罪写出行为课题，要看他怎么样去描述他这个犯罪的内容嘛。比如说啦，杀人罪，他当然有描述一个被杀的那个人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像公然猥亵罪，公然猥亵罪可能只有某甲，他呢没穿衣服呢，做不雅的动作在公开场所，某甲做了一个公然猥亵的行为，可是有没有行为课题的描述？没有，他只有写某甲，就是行为人做出了公然猥亵的行为，他并没有行为课题的描述。可是猥亵罪有没有被保护的法益？有啊，有些罪被保护的法益，虽然有争议，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说，公然猥亵罪保护的是一个，像我们他还是被放在妨碍风化罪章嘛，所以有人认为说保护的是善良风俗，但也有人说公然猥亵罪其实保护的是不特定人的免于受干扰的自由，因为我们可能不想看到别人做一些不雅的动作，可能会让我们造成心理上的负担，对不对？可是我连这种自由都被剥夺了，我不想看我都看到了。所以有人说公然猥亵罪保护的是一个人免于受干扰的自由，那也有人说他保护的法益是善良风俗这样的法益。好，虽然这个罪呢都没有描述出行为课题，但是他最起码有他被保护的法益。所以我可以这样讲，法益是一个想象的价值，每一个罪都有他被保护的法益，但是并不是每个罪都有行为课题。有没有行为课题要看立法者对犯罪内容的描述是怎么样嘛。公然猥亵罪就没有描述行为课题，可是像窃盗罪有啊，窃盗罪窃取他人之物，他人之物就是一个行为课题啊。好，这个是行为课题跟法益是不一样，行为课题一定是写在法条里面啦，法益是一个想象的价值。好，这个我想是有差异性的。那行为课题很简单，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就结束，是这样。我现在特别讲一下法益啊，法益呢，因为是每一个罪它保护的那个内容，立法者呢立一个犯罪内容，它是基于保护法益的需求而来，所以他也会想象说，侵害这个法益的行为，我要来处罚他。那什么叫做侵害这个法益的行为？他就会做个描述嘛，对不对？什么样的行为会侵害到我想要保护的法益？他就把那个法益侵害内容做一个描述，这就形成他犯罪类型的内容。好，那我们立法者对于这种对于这种法益的侵害，把它描述成这种犯罪的内容，它可能针对法益侵害的程度哦，它有做一个这个不同的一个立法的一个结构或者模式啊。所以我们说，从法益侵害的角度，我们可以把犯罪区别成，我们在做一个犯罪类型的分析，实害犯跟这个危险犯。可以把犯罪类型区别成实害犯或是危险犯，是从法益的角度来区分的。所以你看，我这边讲说，从法益侵害的角度，可以将犯罪区别成实害犯跟危险犯。我并没有说从行为课题的角度，我是从法益的角度哦。好，我为什么要这样跟各位讲呢？其实这个基本观念我觉得蛮重要。我举个例子啦，比如说这样子，今天的某甲哈，他拿一把刀子在你的身上划一刀，那你就流血啦。请问对乙来讲，乙当然是甲所攻击的那个对象，就是乙嘛，对不对？那乙流血很痛。请问一个对于流血很痛的角度来看，你觉得那是实际上损害还是一种危险啊？我就流血很痛啊，是实际上损害还是一种危险？如果我只光看这个课题，他已经在流血，已经很痛，我可能会想说那就有损害啦。可是问题是，到底今天某甲划那一刀，他到最后在刑法的角度来看，他到底会被归纳成哪一种犯罪类型啊？那可能你会说不一定哎。如果我说今天某甲划某乙那一刀的时候，他是基于杀人的故意，然后划过去，结果乙呢蛮机灵的跳开，只被划了一刀，这时候某甲要论的罪叫是什么罪？杀人未遂罪。 请问杀人未遂对生命法益，杀人罪保护的是生命法益，但杀人未遂他还是保护生命法益啊，可是他对生命法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危险嘛，是不是？可是如果我讲的是基于伤害的故意，划了一刀他受伤，他成功了嘛，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个时候就那个伤害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叫生理法益来讲，那么实际上损害是不是产生了？那是不是就是一个死害嘛？所以如果你只看一个人说他流血了，你也不知道他是死害是危险，因为你要知道说到底今天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在刑法的角度，他要被归类在哪一个犯罪类型，我才会知道说从这个犯罪类型所要保护的法益，他是一个死害还是危险。所以呢，所谓的死害犯跟危险犯，他是从他保护法益的角度来看。你不能只看他说啊，他流血了，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死害，不能这样讲。那我问你啊，房子被烧了是死害危险？你说房子被烧了，我都已经怎么坏了，怎么会是危险的？那你一定会觉得，那放火罪我们都会怎么讲它是危险犯？放火罪条不是写放火烧毁现工人使用的住宅，房子都坏了、啊，为什么我们讲它危险犯呢？因为我放火罪要保护的法益就不是那一栋房子嘛。我如果要保护那一栋房子，我自然有刑法的毁损建筑物罪，那个罪可以保护啊。我放火罪要保护就不是那一栋房子嘛，我放火罪要保护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生命、身体、财产的安全，不是只有那栋房子。那栋房子不需要放火罪来保护它，那栋房子我们刑法353条的毁损罪、毁损建筑物罪就可以保护了，这样了解吗？所以你不能只看到你眼睛所看到的那个现象来说啊，那是实在危险，那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你要先想说，请问这个现象，我到底要把它归类在哪一种犯罪类型？然后我才可以知道说这个犯罪类型保护什么法益，然后我基于这个犯罪所保护的法益来做分析，说到底这个法益是实际上被侵害到的，还是它只有危险而已，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所谓实害犯跟危险犯，它是从法益的角度来区分，跟那个客体现象况是什么没有必然的关系啦，这样了解吗？好，虽然呢我讲这个你会说啊，反正这个你讲了这么细哦，考试也不一定会考试啊，考试哦绝对不会考得这么细啊。但是我跟你讲，在你的论述方法里面，你的论述内容里面，永远都会受到你自己基本观念的影响。当你的基本观念不够清楚的时候，你的论述内容就会有瑕疵啦，就会有瑕疵。你的讲法一定会有一些不是很完整或一致的地方啊。好，那我们说从法律的角度可以区别成实害犯跟危险犯。那什么叫实害犯呢？所谓的实害犯就是说，对于这个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已经产生实际上的一个侵害，那当然就是一个这个实害犯。那什么叫做这个危险犯呢？就是这个实害犯就是对于法益要产生客观可见的一个损害啊、哦，那才会既遂的犯罪，这叫实害犯。那什么叫危险犯？你只要对于这个法益产生了危险，这时候就已经可以既遂的犯罪，这叫做危险犯啊。哦，其实这个，我想实害犯跟危险犯，大家哈、哦，即使对于法律没有念得非常的细致哦，大家看到条文大概也可以知道什么。杀人罪，既然我们把人的死亡当成杀人既遂的一个要件，我们认为要产生生命法益的实际上的一个侵害才能够既遂，所以我们会把杀人罪当成一个实害犯，好，当成一个实害犯。好，那危险犯。危险犯，我们说只要对这个法益产生危险，就能够怎么样既遂一个犯罪。如果我们今天是要保护人的生命、身体安全、生命、身体、财产安全，而且是很多人的生命、身体、财产的安全，我们立法者通常设计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不需要这些生命、身体、财产已经产生了实际上的损害，我只要有危险就够了，或是这样。所以放火罪，我们说它是一个什么危险犯？因为他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财产会是一个危险啊、哦。好，有实害犯跟危险犯。危险犯哦，其实如果从一个比较广义的角度来看，你也可以说危险犯可以包含实害犯的未遂，也是一种危险犯。像我刚才讲，杀人未遂其实是一个实害的未遂，对不对？杀人是一个实害犯，杀人未遂是一个实害犯的未遂，其实它也是一个危险啊、哦。可是通常我们在讲这个危险犯的时候，当然呢哈。哦，它是可以包含实害犯的未遂，可是那个部分意义比较不大，因为当我们把某一个罪定位成实害犯的时候，实际上的损害造成就既遂，实际上的损害如果没造成的话，如果行为已经着手做了关键动作，我们当然可以处罚， 他构成未遂，如果有立法者有规定的话，这没什么问题啊。所以这里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这个危险犯，他不是实害犯未遂的那种危险犯，而是指立法者一开始在立法的时候，他就是本质上就要把这种罪的性质定位成危险犯，往往他是针对不特定多数而来的，例如说像公共危险罪上里面的犯罪，投放毒物到公众所饮用的水源，立法者就要保护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所以只要投放毒物到公众所饮用的水源就犯了罪。立法者要保护我们的饮食安全，如果有人在饮食物品里面添加足以妨碍卫生的这个成分的话，这个时候也会构成犯罪，因为它保护的就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的安全。这种危险犯呢，它不是实害犯未遂的那种危险犯，它是本质上就把它立成危险犯，就是保护不特定多数人来的。好，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是这种情况的危险犯啊，就是为了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一个利益，本质上就会被立成这种危险犯的类型的这种罪，不需要产生实际上的损害，只要有法益的风险就可以既遂的犯罪，这叫危险犯。好，那危险犯呢，我们的立法者目前的立法模式有两种，一种叫做抽象危险犯，另外一种呢叫做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犯跟具体危险犯，好，这个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种分类啦。那我刚才讲说危险犯立法者他的立法总是有他的一个目的嘛，好，那我在书本上28页一直到24-30页，大概有2页的篇幅，我们有参考林东华老师的有一篇文章，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没有把立法者把某一个罪立成危险犯，不管是本质上就是危险犯的那种情况，或者是实害犯的未遂有处罚那种危险犯，到底立法者为什么这样立？那你可以看一下，我这边有列了好多个立法理由，可能的理由，有，我觉得应该最起码你对这个立法理由，你应该稍微了解一下，因为有没有考试，国家考试考过一次啦，他就是说什么叫危险犯，请你论述一下危险犯的立法理由。其实危险犯的立法理由哦，一个最基本是这样子，危险一定是实害发生前的阶段，立法者立危险犯，显然是把刑罚处罚的时间点往前提还往后拉？往前提嘛，往前提是不是就让处罚的范围变得比较大嘛？处罚范围扩张，刑法的保护网撒得比较大，比较周密一点，对不对？他的目的就是想要提早保护法益，想要周全的保护法益。他认为如果只处罚实害犯，可能对法益保护不够周到，所以他会怎么样？他会提早去这个保护。然后把保护的范围扩大，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提早保护法益，因为如果没有提早保护法益，他认为保护不够周到，保护不够周到。那比较细部的理由可以看一下里面的一个林东华老师所讲的啦，这个危险犯与经济刑法这本书里面提到危险犯的立法理由。好，那我们了解之后呢，我往下看，就是说危险犯，我们的立法者针对那种本质上就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而来的这种危险犯，我们把它立成抽象危险犯，这个具体危险犯。那什么叫抽象危险犯？什么叫具体危险犯呢？这个地方是关于危险的一个认定的问题。我怎么样认定危险？危险怎么认定？其实这是在刑法上一个说真的非常困难的一个概念啊。怎么样非常困难的概念？损害的概念，我想大家很清楚。损害的概念很清楚，就是这个利益侵害已经被实现了嘛？损害的概念，如果我们今天以100%来比喻啦，损害已经出现了，就是100%嘛，对不对？那损害没有出现之前呢，就是假设我们说是以99%好，我们不要讲小数点，就是从1%到99%的概念，对不对？100%就是损害实现了嘛？那1%到99%是损害没有出现之前的一个危险的概念嘛？好，我们说这个什么叫做危险？有损害的可能，因为如果已经产生了损害，就是实害了嘛，有损害的可能。那有损害的可能，那1%到99%到底要超越到多少的程度，我们才说这叫刑法上叫做有危险，我要处罚你？那实际上这个解释哦，每个人的感受就不太一样了。 不太一样。我讲他开车在很狭小的，假设三米的巷道里面逆向行驶。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描述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啊，三米的巷道还逆向行驶，一部车呢，大概呢把照后镜加上去，大概就两米多一点啊，对不对？那你还这个三米的道路里面逆向单行道里面逆向行驶，太危险了吧？你一定会这样想，对不对？可是我再给你加一个条件，可是那时候是半夜三点哎，一部车都没有，你可能会说那就还好，是不是这样子？好，结果呢？哦，他逆向行驶的时候，假设场景再加上，好，即使是半夜三点，可是逆向行驶的时候，那个本来可以行走那个顺向的车道，刚好有人车子来，结果那个行人在逆向行驶，你因为想说，哇塞，这个实在太危险了，因为你真的已经碰到了。你在逆向行驶的时候，那个车道已经有车过来了嘛，对不对？那你觉得说那太危险了。可是如果你再加上一个场景，就说，可是那个人开车过来，那个是哈全世界赛车冠军的，他操控技术一流的，你就想说那好像又没有那么危险。好，你看危险的概念是不是很诡异？就是说在不同的情况的描述下，有时候你会觉得危险好高，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危险好像就低一点，你到底要多少危险，我们才可以说你这个人真的犯了罪？如果你今天要强调明确的立场来看，这对被告是不是影响很大？当法官一旦用他感觉认定你真的有危险，这个行为有危险，你就有罪了。那如果说你正好就没危险，你就无罪了，那是不是差很多，对不对？所以呢，现在立法就是说，危险犯就是对于法医要危险才能够既遂的犯罪。可是怎么样认定这个危险呢？他也知道这个危险不好认定，所以他希望就是说，他透过他的立法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执法者在认定危险的时候，比较有一个可以预测的一个方向啊。所以什么叫抽象危险犯？什么叫做具体危险犯？他其实呢，形式上来看哦，从形式的角度来看啊，就是看哦，立法者有没有在条文里面描述的危险状态，就是危险状态。是否为构成要件要素？啊，就这个危险状态是不是构成要件要素？立法者有没有把一个危险状态，把它放到构成要件里面？说执法者，你要判断这个哦，是这样子。好，抽象危险犯就是没有，具体危险犯原则上就是有。好，抽象危险犯什么叫做没有把危险状态当成构成要件要素呢？啊，什么叫抽象危险犯？我这样讲，所谓抽象危险犯，通俗的讲法是哦，立法者认为哦，手段的出现，就是行为模式的出现，就是他经验上的典型危险，而且他认为这样就够了。只要你出现我所描述的行为模式，立法者认为这在他经验上就是有危险，不需要再加上其他的考量，就已经可以认定危险的出现，而认为可以构成危险犯的一个犯罪，这种叫抽象危险犯，就是你只要出现了立法者所要求的行为模式，手段的出现，就是他经验上的典型危险，不需要再考虑到其他的因素，就可以认定危险已经出现了，而可以构成危险犯的这个既遂的犯罪，这种叫做抽象危险犯。好，抽象危险犯。好，我们如果举两个条文呢，好，先举刑法173条第一项。他条文写放火烧毁县工人使用的住宅，只有这三个要素，这是他立法者要求的行为模式，放火烧毁县工人使用的住宅，或是像我们刑法190条的样子，好，投放毒物到公众所饮用的水源，投放毒物到公众饮用的水源，有没有人喝不管，或是这样子，浓度多少不管，或是这样，投放毒物到公众所饮用的水源，这时候就够了。你要知道，如果今天立法者他要把立人具体危险犯，你会说，投放毒物到公众所饮用的水源未必的，搞不好你投一滴滴，那水那么大声就被稀释了，对不对？搞不好喝了之后大家其实影响不大，可是他不管，你只要投放毒物到公众所饮用的水源，他认为行为模式的出现就是他经验上的典型危险。你只要出现你放火烧毁的是有人住的房子，你投放毒物到公众所饮用的水，这够了，不需要再考虑到其他的因素，这个行为模式的出现就是他经验上的典型危险，所以他描述的内容就到此为止，他不会把危险状态当成构成要件要素。可是你看，如果今天我们把那个投放毒物到公众所饮用的水，立法者如果立法是这样立， 投放毒物到公众所饮用的水源，自身公共危险，对不对？可能这时候就要判断说，除了投放这个毒物下去以外，到底投放毒物之后产生怎么样危害，可能就会考虑到它投放的量多少啊，这里的面积有多大啊，对人的生命身体有什么样的危害，可能你还要再做另外一个要素的判断嘛。那立法者说不用，投放毒物到公众所饮用的水源，放火烧毁性功能使用的住宅，行为模式的出现就是他经验上的典型危险，他说这样就够了，不需要再考虑其他的因素，这种叫做抽象危险犯。好，那什么叫做具体危险犯呢？我们举一个放火罪相对应的一个例子，刑法174条第2项，前面两个要素一样，放火烧毁，这两个要素一样。好，可是呢这边开始不一样啊，我们先写 D 好了，放火烧毁这个要素是限非工人使用的自己住宅，限非工人使用的自己住宅，加放火烧他自己的房子，放火烧毁限非工人使用自己住宅，没有人住的自己的房子。那如果你是立法者，你会怎么想？我放火烧我自己的房子，这个房子没人住，那我是所有权人，我放火烧我自己的房子，这在民法上是我所有权人对于我所有物事实上处分的一种权能，对不对？请问这个手段本身会是他经验上的典型危险吗？不是啊，搞不好你家那个房子方圆100公里，或不要太夸张，方圆1公里之内都没有任何人住，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以燃烧的东西，那你那个是你的地，你自己的房子，周遭都没有任何的人，就只有你自己，你把那个房子自己烧了，我干嘛管你啊？是不是？所以立法者会说，这种内容的出现还不是我经验上的典型危险。于是呢，他告诉执法者说，我会再安排一个要素，你在判断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个要素就是我在认定到底这个行为有没有出现了我所要处罚的危险，或是这样。他就会写，哎，这边有写自身公共危险。好，是不是有描述一个自身公共危险的要素？放火烧毁限非工人使用的自己住宅，要自身公共危险。你是不是要判断这个要素，他才会想啊，这个才是我想要处罚的一个危险啊？好，这个是我们的所谓的具体危险犯。所以你看，你放火烧自己的房子，在民法上是你所有人对自己房子事实上的处分权没错。可是如果你的房子呢，旁边有你的房子，有你的房子，虽然你是烧你自己的房子，而且你自己房子没人住，可是呢，实际上它会延伸到这边，会延伸到这边，是不是对不特定的人、周遭的人，就是一个生命、身体、财产的一个危害嘛？所以他要求会判断这个要素，才是他所要处罚的一个危险。好，可是呢，173条呢，立法者的经验是说，你只要放火烧是有人住的房子，在他的经验上就是一个什么典型的危险，所以他认为这样就够了，不需要再考虑到其他的要素。好，所以你看，我们说从形式上、表面上来看，抽象危险犯跟具体危险犯有什么差别？就是危险状态有没有成为法条的要素？如果成为法条的要素，那么检察官跟法官他是要认定这个要素有关的事实，而且还要实际的具体的情形去认定。好，那如果法条没有这个要素，根本不需要认定，他只要认定有没有立法者所描述的行为模式就好了，投放毒物到公众所饮用的水源，放火烧毁限公的使用的住宅，其他的就不需要再考量了。好，这是抽象危险犯，这是具体危险犯。好，这个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2至31页抽象危险犯跟具体危险犯它的区别的界限。第一个部分我就写说，危险状态是不是构成要件要素，一个是一个不是，再了解吗？好好，那既然我们说在这个客观构成要件上，客观构成要件上有这个要素有无的差别，那你要知道我们刑法构成要件该当，单纯的客观该当不会是构成要件该当，构成要件该当你是客观该当要加什么主观该当，所以是还要有一个刑法上的故意的概念，对不对？这里是不是也要有刑法上主观构成要件就是故意的概念？我为什么把故意画那么长？我想我上次就已经有画过了嘛，而且你从刑法13条你就可以举什么叫故意，行为人对构成犯罪的事实 明知并有意使其发生，或对构成犯罪的事实预见其发生而不违背本意。请问条文讲构成犯罪的事实是指什么事实？这个条文有 A、B、C 三个要素。那什么叫构成犯罪的事实？就是这三个要素的事实叫构成犯罪的事实。这个条文有 A、B、D、E 这四个要素。那什么叫做构成犯罪的事实？就是 A、B、D、E 这四个要素所组成的那个事实，就是一个构成犯罪的事实嘛。那故意是不是要认识到跟这些要素有关的事实？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抽象危险犯的故意，没有什么对危险状态事实认知的必要性。理由很简单，因为法条没有这个要素啊。法条没有这个要素，你故意就不用认识到这个部分嘛，对不对？就好像杀人罪，因为有人死亡这个要素，所以你杀人故意要认识到人死亡这个要素嘛，意思是一样的嘛。好，那像这个罪，放火烧毁现非公人使用的住宅，要自身公共危险，是有这个要素的事实。所以在法律适用上，一定有一个能够符合这个要素的一个事实嘛，对不对？比如说，可能旁边有周遭有房屋，当时会延烧，可能延烧过来的事实。这时候，这个罪的故意，他除了认识到放火烧毁现非公人使用的自己住宅还不够，只认识到这里还不够，你还要认识到，原来我做这个放火行为，不仅是烧我自己的房子，我还可能引起周遭其他的房子或其他的人的一个什么危害。他要有这一个事实的认知，才算有什么？才算有故意啊？这样了解吗？啊，当然了哈、哦。你说有没有可能呢、哦？这个罪这四个要素都具备了，可是，在讨论故意的时候，行为只有认识到这三个啊，这个没认识到，有没有可能？不是不可能啊，这个不是不可能，几率很不高啊，但是理论上是有可能的。比如说今天某甲，他有一天呢，趁那个。没有月亮的晚上，跑到呢一个郊区去放火烧毁了他在十年前买的这个独栋的一个房子，因为那个房子他现在变成蚊子屋，都养蚊子。他心里想说，这个房子还一直有保险，如果把它放火烧了的话，我刚好可以去清理保险金，反正这个房子又很难贷款，又没办法处分掉，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够把现金套回来啊，就是这样想。所以他就呢，针对自己的房子没空屋没人住嘛，他就趁一个没有月亮晚上去把它烧了。好，但是呢，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去那个地方，他不知道说这个周遭已经有其他人乙啊、丙啊等等这些人在住，他没有到这个屋后去看，他一直停留在五年前、十年前他买这个房屋的时候，周遭都很荒凉的情形，结果他就点了火车就跑了。客观上，放火烧毁现非公人使用的自己住宅。检察官也实质认定说，符合条文自身公共危险，因为火车已经烧过来这边的树，然后烧到你的房子这边来了。好，可是呢，某甲呢，他说他只有认知到前面这三点，第四点没有认知。假设真的是这样，而且他证明真的成立了，他这一点没认知，那请问他会不会构成这个罪？他就不会构成这个罪，因为他欠缺这个罪所要求的什么故意嘛？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我们会说，抽象危险犯他的故意认识的范围并不包含危险状态的事实，因为法条没这个要素嘛。具体危险犯因为法条有这个要素嘛，所以你的故意就要认识到这个要素有关的事实。理论上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个要素有关的事实，结论就是怎样？欠缺故意。这样了解吗？好，这个是表面上我们会认为说抽象危险犯跟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有这两大差别，一个是客观要件上危险状态有没有成为构成要件要素，一个是主观要件的故意上对危险状态的事实要不要有所认知啊、哦？有这两个差别啦，或、哦、这两个差别。好，这两个差别都是我们通说的一个想法，到目前也都没有改变了哈、哦，通说的想法。但是呢，我们有少数说啦，我们的黄龙坚老师就是一个少数说。我们黄龙坚老师他当然呢知道我们通说都有区别，抽象危险犯跟具体危险犯，他也可以接受啦。可是他一直认为，那只不过是在客观要件上的差别。也就是说，你看哦，实害犯跟危险犯是不是也是客观要件的差别？一个实害，一个是危险。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也是一个客观要件的差别。可是他认为主观要件，不管是实害犯、危险犯，而这个危险犯不管是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他都认为一样，都要求要有实害的认知，这个是他的一个想法。 他认为要死海的人质，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呢？这个可能呢，要需要一些推移或转折，各位才会有一点了解啦。他就跟他，如果你要背，就是说，他认为实害犯跟危险犯，或者是危险犯里面的抽象危险犯跟具体危险犯，他认为都只是客观面上的差别。他认为主观要件要求的完全一模一样，都要有实害不一。他最主要理由就是说，因为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做这个行为实际上会造成什么损害，法律上就没有理由要求一个人不可以做那件事情。他说你要告诉人不可以做什么，你就要告诉他为什么不能做，因为你在做的时候你会认知到损害会在哪里，所以你才不能做嘛。哦，好，即使我们今天客观上不以损害为要件，但是我们主观上告诉一个人不能做那件事情的理由，一定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你知道损害在哪里，所以你就不能做这件事情。所以他认为说，基于一个人理性的形象，如果不是一个人知道他做这件事情的坏处在哪里的话，我们没有理由说这个人不能做这个行为。所以他认为说，不管是危险犯或实害犯，每个人都要实害认知，这是他的一个讲法。但这样的讲法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讲法，那我就在用刑法的术语比较具体的跟推讲。我问各位哦，我们讲一个实害犯跟危险犯，如果我这个危险犯是实害犯的未遂，像杀人既遂跟杀人未遂。杀人既遂是实害犯嘛，对不对？杀人未遂是实害犯的未遂，实害犯的未遂其实它也是一个危险嘛，对生命法也是一个危险嘛。那我问你，杀人既遂跟杀人未遂差别是客观要件有差嘛，对不对？故意有没差？故意是不是都是，如果你拿枪杀人来讲，我是不是都想到我扣了扳机，这那个就死了，这叫杀人故意。那如果客观上他也死了，杀人既遂；如果客观上没死，杀人未遂。所以你看，杀人既遂跟杀人未遂，我们是不是有客观要件的差别？主观要件有没有差？没差。好，这是第一个证明。第二个证明是，我们立法者假设立了一个190这个投放毒物到公众所饮用的水源，这是我们立法者立的条文嘛？我们问各位，如果假设立法者没有立这一条，我们假设如果立法者没立这一条，假设现在有一个人把氰化物哦。吃了之后可能会重伤、会死亡的那氰化物、啊，投放到公众所饮用的水源，结果我们立法者没有这一条。那请问，他本来应该可以用什么处罚？投放毒物到公众所饮用，如果没有这一条，他本来是不是就可以对不特定多数人的杀人未遂、不特定多数人的伤害未遂？如果有人死，那就杀人既遂、伤害既遂。好。只是当我们立法者立一个条文说，你对不特定多数人构成杀人未遂，对民众而言，没有办法产生一个具体的行为规范的功能，因为民众说，哎，什么叫做对不特定多数人杀人未遂，不是很清楚，对不对？干脆立法者直接立，投放毒物到公众所饮用的水源，这要处罚，代表告诉你不可以投放毒物到公众所饮用的水源，知道吗？啊，民众说啊，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代表这个投放毒物到公众所饮用的水源，其实实质上的内容就是对于不特定多数人的杀人未遂，不是对于不特定多数人的伤害未遂。基于每一个保护整体法益的犯罪，都应该可以还原成个人法益的性质，对于不特定多数人的杀人未遂跟伤害未遂。那请问，对于杀人未遂跟伤害未遂，我们要求的故意是什么？我认知到这个行为做下去人会死，我认知到这个行为做下去人会身体会受伤，所以。危险犯只是立法技术上的考量而已，也就是说，就实质内容来讲，它其实还是一种实害犯的未遂，因此他才会讲说，不管是实害犯还是危险犯，不管这个危险犯是抽象危险犯还是具体危险犯，它客观要件上有所差别，就是立法技术的考量嘛，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主观要件上完全不能让步，也就是说，行为人都要认知到他的行为会产生怎么样的实际上的损害。这是他的一个说法啊。那我们通说之所以会讲的这样，因为我们通说是很技术性的、表面性的观察。反正我们故意就要认识到客观面的事实嘛。啊，客观面没有这个要素，你就不用认识这个事实；客观面有这个要素，你就要认识这个要素的事实。我们通说是这样讲嘛。那黄建老师是从一个比较实质的角度去说，他认为不管是实害犯、危险犯，他都要有实害故意。好，他都要实害故意。好。这个是他们论述上的差异性，可是我跟各位讲，虽然有论述上的差异性，不代表说今天产生一个案例的时候，一个案例出现的时候，这两个不同的立场的论述哦， 结论会有差异，未必会有差异啦，要看具体的情形嘛。假设今天某甲就投放毒物到那个投放氰化物到公众所饮用的水源，好，那甲问他说：“哎、欸，你知不知道你投了什么东西？”我知道啊，我投放氰化物下去啊，氰化物会怎么样啊？我氰化物我知道吃了之后可能会死，可能会重伤，那不是结论一样吗？你已经投，你但知道你投放毒物进去了，那接着再问说：“你知不知道这毒物会怎么样？这毒物人吃了会不会死？”好，应该会死哦，他会不会受伤？应该会受伤。那么你也认知到会让人家死亡或伤害嘛？所以其实呢，大部分的案例里面都不会有差异性。也就是说，当你认识到通书所讲的那一个条文所要件描述的内容的时候，原则上你应该也可以满足刚才黄龙天老师所讲的，你应该也是会有一个死害认知啦。哦，可是问题就是说，哦，问题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样那怎么办？如果真的有差别怎么办？就是说，有一些人他认识到他条文描述的事实，条文描述的事实他都认知到了，可是他的内心里面一直没有办法出现会产生什么样损害的认知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明明哈，明明你的所作所为都符合条文的内容哦，明明我也知道我做了什么事哦，可是我内心一直没办法产生我到底会产生什么损害的认知的时候，甚至我的内心是认为不会有损害的时候，那问题来了，到底是立法者的立法出了问题，还是我们解释法律人出了问题啊？如果立法者的立法有问题，我们解释法律人可以替他做一个比较正确的诠释的话，这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法嘛，对不对？问题就是出现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十几年前的考题哦。哎，这个题目里面不知道有没有，我们来看一下。你看一下第九页的第十七题啊，但是我只解这个其中这题目的一部分啊，好，是这样子啊，好，里面有说是教书的部分，我就不提了。你看第九页的第十七题，第九页第十七题啊，我把这个题目啊，我把它稍微转换一下啊，因为它里面用的那个代号哦，这个不太是我们这个平常用语加 E D A D C D 这种习惯，我现在题目把它说成这样了啊。各位看我这边了啊，甲放火烧乙家，烧乙家。那你看题目的描述是怎么样？甲放火烧乙家，趁乙家全家出国之际放火烧乙家。乙全家出国了，他就是观察乙家都出国了，然后他放火烧乙家。然后这个题目又可以假设说，乙家呢周围哦，你看乙家周围这个家呢，位于农地中央哦，距离其他的房子有800公尺远，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哈、哦，距离其他的房屋有800公尺之远哦，800公尺之远，周围很空旷嘛，是不是？那甲放火烧一家，好，我就先把这题目单纯化。那请问我讲，题目就是它构不构成173D项的罪？构不构成这个罪？重点就在这里，各位。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用通俗的回答：甲放火烧乙家，趁乙全家出国之际。好，当然这个题目很明显的，你不用再花脑筋说某甲不构成杀人罪，那无聊了，对不对？趁乙全家出国之际，就是房子里面没有人，你很明显的他没有杀人的故意嘛。所以这重点是在173条。好，有没有符合放火烧毁现工人使用的住宅？题目放火符合了吗？烧毁也符合了吗？现工人使用住宅符不符合？请问什么叫做现工人使用的住宅？依照通说的解释，现工人使用的住宅是指这个房子有人用，而不需要有人在里面，对不对？你跟我去看行规，什么叫现工人使用的住宅？是指这个房子在放火当时是有人用的房子，而不需要放火当时有人在里面。那请问，如果依照通说的看法，这个要素具备了没有？都具备了嘛？放火烧毁现工人使用的住宅嘛？好，那如果依照通说的故意具备了没有？请问他有没有认识到放火烧毁现工人使用的住宅？你问问甲家，你知不知道这个房子是以他家的有人用啊？我知道啊，甲只是一直抗辩，我是趁你全家出国之际。甲会说，我知道你是趁你全家出国之际，所以我不会起诉你杀人啊。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房子是以他家用的？我知道啊，他是有认识到放火烧毁现工人使用的住宅，就是有人用的住宅就够了嘛，对不对？依照通 公诉的看法，它已经构成了1731项的放火既遂罪，构成了吗？通缉是不是构成的？这题目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讲，如果现在考出来就不是这么简单啦、啊。这是十几年前的考题啊，十几年前的考题，现在有些老师把这种题目拿到他的教科书或者是哦，这个讲危险犯的时候提一下，代表什么意思？您想想看这个例子，依照通缉看法，客观该当，主观也该当，行为是不是构成了1731项既遂？可是我们仔细想，放火罪保护什么法益？公共安全的利益。公共安全的利益实际上就是对不特定多数人生命、身体、财产的一种危害，对不对？生命、身体、财产的一种危险、一种危害。好，那我问各位，请问某甲要放火烧乙家的时候，还趁乙他家全家都出国了，里面没人，然后呢，他也知道说乙他家这个独栋房子距离其他房子有800公尺远，是不是这样子？请问某甲，你想他是要干什么？他真的要影响不特定多数人生命、身体安全吗？不是吧？他其实最主要只有一个目的，他让你无家可归啊，是不是这样子？没房子啊，他绝对有353条毁损建筑物罪的故意，可是他有放火故意吗？你看这个例子，如果用黄龙坚老师的回答方法，他说：“对了，客观符合了，而主观上没有故意了。为什么？为什么没有放火的故意？因为他说我这里所讲的放火故意，是指他也要有实害的认知。”也就是说，他要认识到他这个行为会让不特定多数人生命、身体、财产的利益受损。某甲显然没有这样的认知，因为他知道这个房子离其他的房子有800公尺之远，不会去影响到其他人。而且他也确认了，他放火当时这个房子里面、外面都没有人，所以他也不想要影响到多数人或不特定人的生命、身体的一个什么安全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没有1731项的放火罪故意，所以他不构成这个罪。如果依照黄金老师他说，他是不构成罪，毁损建筑物罪。那我们通说会构成1731项的放火罪。好，我们黄金老师的解释方法是从主观要件去限说这个罪的成立，因为他认为有时候立法者的立法的经验跟实际的状况有落差。你看我们讲的。放火烧毁县公人使用的住宅，我们说为什么他叫做抽象危险犯？立法者想的是说，只要是有人住的房子，在我的经验法则里面就是一个典型危险，这样就够了。可是立法者的经验不代表是实际的状况，立法者的经验也可能是一般正常的情况，而不符合具体的个案，对不对？而且立法者的经验也未必一定全部都可靠。如果今天是好莱坞拍电影呢？他也是放火烧毁县公的使用的住宅啊，可是我不会认为在他那么严密的防范措施之下真的会引起公共的危害吗？显然立法者的经验也可以考虑到拍电影的情况啊，是不是这样的？那你可能会说，拍电影可以用业务上正当行为主却不法啦、啊、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现在要告诉各位，就是说立法者在立法的时候，他有他立法者的逻辑跟经验，而立法者的逻辑跟经验未必符合现况，立法者的立法逻辑或经验也未必可靠，或是这样子。所以解释法律的人就要考虑到，对于这种可能有过宽的立法，再加以什么限缩。我们的黄金老师从主观要件来限缩。那我现在提出一个另外一种，还有另外一种。我们虽然通说是认为不需要考虑，对不对？可是已经慢慢有不同的意见出来了。有时候立法者的立法不一定非常周全，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抽象危险犯？如果它跟具体的状况、实际的状况有很大的落差的时候，把抽象危险犯用具体危险犯的审查模式，就是把它附加一个不成文的要素，要自身公共危险。附加一个不成文的要素，对被告有利还不利？有利吧，所以不违反罪刑法的原则。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啊、哦，我在那个2至31页下面是有个补充，林东茂老师有一篇文章叫做《抽象危险犯的法律性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哦，翻下一页，2至32页，这边很多人对抽象危险犯有很大的批评。然后这边后面第二点，司法上节制抽象危险犯的方法，你可以看一下啊、哦，这边倒数三行，学术上指出，可以从目的限缩的观点，允许被告或法官对实际上没有危险的行为提出反证，否定构成要件该当。也就是说，林东老师他所提出的方法就是说。这个罪虽然是抽象危险犯，可是这个抽象危险犯，因为它立法过于宽松， 跟实际的状况有很大的落差，因此呢，允许法官在解释法律的时候，把抽象危险犯用具体危险犯的审查模式，对于实际上没有危险的行为，否定构成要件盖章，就是他在客观要件上安排了一个自身公共危险的这个不成文的要素，说本案其实没有自身公共危险。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法律？因为你要知道，每一个犯罪的类型都有它保护的法律。如果我们说保护的叫做公共安全的利益，如果一个行为没有侵害到公共安全的利益，你却会说它该当，那不是很奇怪一件事情吗？对不对？所以代表说立法，代表通俗的见解说会该当，实际上实质上违反了构成要件作为一个侵害法律确认的一个本质嘛。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再加以解释上做一个限缩，做一个限缩。好，所以限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林东旺老师把抽象危险犯客观上对于没有危险的行为否定他的构成要件盖当，他的意思应该是否定他客观构成要件根本不可能盖当，因为没有危险嘛。另外一个是黄荣坚老师的一个方式，黄荣坚老师的方式透过故意呢来排除，透过故意来排除，这样了解吗？好，就是说最后我们会说这个甲放火烧乙家的这个例子，依照黄荣坚老师的看法、林东旺老师的看法，某甲不构成放火罪，某甲只构成什么罪？毁损建筑物罪，毁损建筑物罪。如果你要说某甲构成放173放火罪，那纯然就是我们通俗的一个非常自私的一种解释。放火烧了有人用的房子，主观上你也知道这是有人用的房子，你当然就该当了嘛。这样了解吗？好，这地方各位可以这个参考一下第九页的第十七题啦。当然这个例子当年还考到一个有关教唆犯的问题，有关教唆犯跟我们再来讲。好，这个是十几年前的考题，十几年前的考题，我忘了哪一年了，我说回去要对一下，我忘了，反正就是十几年前的考题。那我再带各位再看一个，应该是近六七年来的一个考题。来，各位看一下第四页的第七题，这一题就可以讲一下，这个都是律师司法官的考题啊。你看这一题第七题，第四页的第七题，你们都没有题目啊。第四页的第七题，你各位有带？没带的话，没听我讲的哈。那个题目是这样的哈。我不是跟各位讲说我上课都会讲的哈。那题目是这样的，有一个国家哈，我还是用这个题目上面所讲的哈。好了，这个这样好了哈。假设有一个国家，假设 A 国好了。他那个国家爆发禽流感，爆发禽流感，好，那我们台湾呢？好，我们台湾卫生署呢？好，知道那个国家爆发禽流感之后，就下一道命令，即日起，该国假设 A 国农畜产品不可以进口。好，农畜产品不可以进口，就是下一道行政命令啊，就是即日卫生署下一道行政，即日起该国的农畜产品全部管制不能进口。好，结果现在某甲。他知道那个国家有禽流感，可是那个国家只有南部一小块地方发生禽流感，而且都在控制的范围，北部完全都是安全的。假设北部都是安全的，那现在某甲他是做贸易进口的，他现在有一批来自那个国家北部的这个农产品，客观上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感染，也不是来自疫区，因为疫区其实实际上事实就变假设，就只有那么一小块嘛。那我们卫生署听到之后，就立刻发布命令。当然这个也是对的，要控制风险嘛，所以就不能进来嘛。就某甲呢，他现在进出口贸易，他有一批农产品是来自这个国家的北部，实际上呢也不是来自疫区，完全没有受到感染就进口了，结果呢就被查获。请问某甲构不构成犯罪？其实我们刑法这也是跟公共危险有关的，对不对？我们刑法有一个192条。违背关于预防传染病所公布的法律，这个条文我前是不是讲过？你要看这个罪，违背关于预防传染病所公布的法律，你只看刑法还不够，要看那个当年啊，我们的行政院啊、卫生署或相关的机关啊，有没有发布所谓的预防传染病所公布的法律嘛？好，那现在行政院卫生署发布的这个命令就是预防传染病所公布的法律，那请问他有违背？如果依照通俗的解释，某甲从 把这一国的农产品进口，那卫生署已经说即日起那个国家农产品都不能进口，它是已经违背了关于预防传染病所公布的法令，对不对？那请问他有没有故意啊？有啊，他也认知到那个卫生署有说这个国家东西不能进口嘛，对不对？所以他也认识到违背关于预防传染病所公布法令的事实嘛。好，可是问题就是我想内心就认为说，我们卫生署真奇怪，我这个产品，我就跟他讲，你拿去检验，客观上真的完全没受到感染，而且呢，实际上如果真的去了解那个国家，叫我们的那个住那个地区的那个代表人员去了解，那个国家只有少部分的地区有受到感染，其他地区都没有受到感染，那题目就跟你讲成这样了。代表说，虽然呢，依照通俗的看法是客观符合主观的符合，可是讲心里想，我到底会侵害到哪些人的利益啊？难道一个人构成犯罪，只建立在我们对规范的判例吗？你说一个人犯罪，只是建立在你对于一个行政机关命令的违反吗？还是说，其实在刑法的角度来看，他就要有利益的侵害，就是要有法益的侵害？好，这个可不可以认为已经算危险了？也就是说，你只要违背了卫生署的命令，在刑法一概视为有危险。他的立法就是抽象危险犯的立法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他的立法跟实际状况有非常大的落差的时候，行政机关的经验、立法者的经验在当时未必可靠，哎，或是这样子。好，实际上状况就是这样啊，该不该犯罪？你如果当检察官，你要刑他，百分之百刑他；当法官，百分之百判他有罪。法院实务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有没有发布这命令？有嘛？对不对？啊，你也违背了，啊，你也知道有这命令，就有罪了嘛？啊，是这样。可是我们现在，我们去讨论一个好像你觉得在实务上都没有什么争议问题，很无聊。可是就是你解释刑法的时候，你到底今天要不要考虑到，就是说，当立法者的立法，以及这个行政命令，因为这行政命令只不过是这也是一种立法，只是行政机关个案中的立法嘛，对不对？它跟实际状况有很大的落差的时候，我们该不该做一个调整？如果依照黄坚老师的看法，他会说某甲没有认知到他会让不特定多数人产生生命、身体的一个轻损害，所以没有故意。依照林东老师的看法，这个例子实际上根本没有危险，只有违反行政命令而已。实际上在刑法的理解上没有危险，因此构成要件也不该当。好，这个是六七年内考的一个题目啊，好，这个是还蛮新的一个题目啊，好，蛮新的一个题目。好，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了，你看它里面也会描述一点的啊，这个某甲认为，虽然冷冻鸡肉来自禽流感流行的国家，但并非来自该国的疫区，未图据利。你说哇，他想要牟利啊？事实上，这就涉及到一个将我们讲回来。你觉得刑法处罚一个人的行为，是因为他得到了好处，还是因为他侵害别人的利益？如果今天他不侵害别人的利益，他得到好处，那又如何呢？所以重点呢，你取到很大的利益，或许可以成为量刑的考量。但是前提要件是我还是要先界定你到底有没有侵害到这个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啦，啊，是这样子啊，哦。当然了，这个题目我并没有说答案一定要写有罪无罪还是，因为刑法的答案本来就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的答案，虽然是一个妥适的一个答案嘛，对不对？如果我把这个题目假设这么这样的一个细致，就是说这个东西虽然是来自那个国家，但是它并非来自疫区，实际上也没有受到感染，这时候。到底某甲该不该当这个公共危险最大的罪？其实这个题目的出题的意旨跟我刚才讲的那个放火罪，实质上是类似的，就是当实际的情形跟立法者的立法的内容有很大的落差的时候，到底解释上我们要怎么调整啊？那通俗有这样的立场，然后这个少数说有少数说的想法啊，但少数说通常都是比较具有批判性，比较具有理性的，但是通说的看法，他当然会有种想法。那个我们就是哈，立空白刑法，就是要给行政机关能够迅速的、妥善的来解决可能现在会发生的危机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把一件事情调查得非常清楚的话，可能就缓不济急嘛。所以当我们听到说那个国家有疫区的时候，立刻就怎么样？就好像现在人家说我们东西有塑化剂的时候，那其他国家就说哇，台湾的那个东西全部都要检验，或是全部不能用，一样的意思啊。哦， 所以呢，他认为说这样的一个立法，这样的立法，既然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立法，就是立成抽象和写办，赋予一个行政机关有这样依照具实际的状况，然后很迅速的发布一个命令，不管这个命令的内容跟实际的状况有没有很大的落差，你就应该要遵守，违背的话就应该拟制成刑法上对于法益的一种危险，就应该构成犯罪。通说这样的讲法，当然就是为了要周全的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而来的嘛。那只是有另外一种声音想说，这样太宽松了啦，太宽松了，是不是有时候在个案中应该要加以调整或选择？那这个就是你解释法律的一个方法嘛。你看呢，在我们国内有几个都是公众的议题啊，我们有一个都已经现在出狱了，叫百米炸弹可扬炉门啊，对不对？他当年就是因为说这个国家的政策呢，要加入这个 WTO 吧，对不对？然后呢，要把这个白米呢，国外国的米呢进口嘛，他认为会影响到国民的生计，他认为不可行啊，所以他就要表达他的心声，为那些农民发声。只是他用的方法很激烈，对不对？他为什么叫百米炸弹客？他就是都会做一个那个爆裂物来宣示要保护农民啊，不要进口白米这样的一个主张啊，那当然搞得大家好像人心惶惶啊，最后他当然被抓到。他也被起诉判有罪，后来呢，现在假释都出狱了。大概在六七年之内的一个事情吧。好，我想大家应该有印象。好，那我们现在如果假设一个很比较夸张的状况，假设说今天阳炉门呢，它做了一个会爆炸的东西啊，好，爆裂物好了，它放在28公里的池塘的中央，好的，那上面就是弄一个看板，告诉政府说，对农民要保护啊，不应该大量的进口白米啊，否则会农民会没办法生存啊。那个爆裂物呢？它已经呢设计的，它其实会炸开，但它炸开的范围只有30公分，不会超过那个水池啊。那个水池大概直径呢有大概有5米长啊，那个大水池，假设这样子，它就在那边。结果呢，刑事警察局这个扣掉那个爆裂物之后，去鉴定一下，他说会爆开，因为它不会去设定它到底爆的范围多大，它就是会炸开，对人在旁边会有杀伤力嘛？这样了解吗？哦，他认为说会。打到人会可能会刺伤人，所以他认为说被鉴定有杀伤力，因为刑事警察局鉴定说他有杀伤力。我们的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或是我们的刑法有关枪支啊、爆裂物啊，自从319枪击案之后，大家都很清楚的，都有一个要素，就是那一个东西要有什么杀伤力嘛，对不对？我们的枪炮条例就直接写杀伤力。如果是针对枪支的部分的话，杀伤力就是说。我们的刑事警察局，我们的法院实务都怎么样刑事认定？法条是写杀伤力哦，对不对？它是这样认定的。以枪支来讲，你击出的子弹的动能达到每平方公分20焦耳以上，这就是认定有杀伤力，因为他认为20焦耳以上可以穿透这个人皮啊。但是它不是用人皮做的，它用猪皮，因为猪皮都可以穿透人，人皮一定可以穿透，因为猪皮比人皮厚嘛。那如果，所以他会在每一种东西建立他杀伤力的一个标准，所以他认为说，那个爆裂物爆开会炸伤人、会刺伤人，所以有杀伤力。可是那杨如果康，如果那个答辩说，我知道会炸开，可是你知道吗？我把它放在28公里池塘的中央，我晚上游过去，放在中央，弄了一个看板，即使它炸开，只让人家知道哦有这件事情，他绝对不会打到旁边的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呢，在大白天会站在28公里池塘的中央，因为它是水嘛，或是这样子。那请问他该不该构成这个罪？他该不该构成使用爆裂物的犯罪？通说一定也都有罪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他已经把它限制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他到底是会犯了使用爆裂物的罪，还是一个恐吓公众罪？但是他让大家人心惶惶，有恐吓公众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他该不该构成那个重罪，要使用爆裂物的罪？啊，这就是一个要考量的了。啊。其实我们最近的这个法院实务啊，当你很多案例去申请释宪的时候，当然我没有说那个条文违宪，你就会发觉说，其实大法官现在审查越来越严格了。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啊，我们呢从319枪击案之后啊，因为发生了那个改造手枪打那个阿扁总统的事件，对不对？我们的枪炮条例那个事件之后修法，改造枪支啊，修成5年以上有期徒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只要是改造枪支的话，就5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前呢是1年以上哦，现在5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前还可以怎么样判2年有缓刑的机会，现在没有，就5年以上有期徒刑。 好，可是因为那个条文只改法定刑的刑度，那个枪支的范围有很多种，都还包含了空气枪啊，改造什么枪支啊等等，空气枪啊等等，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你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是学生还是怎么样，都会拿那种哦空气枪，里面呢打出的是钢珠的，然后是有气瓶的。好，可是只要一被查获持有那种枪支，5年以上有期徒刑。哎，你减一次减1/2，还要2年6个月，他根本没有缓刑的机会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有人认为说，怎么这个罪把那个所有的枪支都5年以上有期徒刑，太重了。我们的大法官呢，我也忘了是哪个大法官解释的啊，也是这1-2年之间解释，他就认为那个条文怎么样？那个条文啊，就是这个情状啊，就是说那个枪支跟另外一种枪支性质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异性，给他科属同样的法定刑，这也是有违反这个平等原则、比例原则，所以他也认为那个是怎么样？是违宪，然后定期要让他怎么样？施行效力，施行效力哦，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的立法者想到说，啊，那个枪支犯案很严重，所以呢，法定刑一下子是大幅度的提升。可是那条文枪支类型有很多种啊，啊，那全部变成5年以上，啊，太重了啦，啊，太重了，就会有人申请释宪，那个地方就有一些调整了，啊，有一些调整。好，结果你知道吗？有一些调整啊，前一阵子我们发生了一件。真的法官也实在太用功了。大法官说，从什么时候施行效力，对不对？那当然呢，我们的那个主导修法的这个机关，不管是法务部或是内政部啊，他们可能有各权责单位，对不对？跟真的强制，他们就当然要把它修法。可是呢，他们虽然加紧的去提案，后来通过，可是总统公布的时间，跟那一个。大法官所要讲的失效的这个时间有差距1个礼拜，形成法律漏洞。那一个礼拜那个条文的部分是施行效力啊，或是这样子，结果刚好有一案子就发生在那个时间点。我就是佩服那个法官，他还可以去把那个东西找出来说，刚好在那个时间点法律失效，结果过公文还没公布，那中间那一段怎么办？就发生这样一个事情，啊，那法律已经施行效力了。啊，你新的法律还没有公布啊，还没有三读通过，还没公布啊，那中间那一段，那没办法处罚啊，已经失行效力了啊，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了啊，那当然这个是很特殊的啊，可能是百年难得一见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了啊，但是我们真的都没发现，你知道，我们都没有发现，代表这个我们还做得不够精细，或是这样子，不是法官可以发现这个东西，我就很佩服他了。我跟各位顺便提到这个，但是这跟我们现在考这个刑法典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举这个例子要跟各位讲说，你看十几年前跟这几年都有考过有关危险犯的故意的问题，这都是很学理上的问题，但是它也是一样考在国家考试啊。哦，所以我想这边的问题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有关抽象危险犯跟具体危险犯这边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其他的一个要素。 他说我本来想说可以跟大家解释清楚，结果他们还是要继续羁押我，所以我就只好算了哈。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社会感觉，我现在不是讲法律感觉，我讲社会感觉，是他好像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事情，而且他好像知道他这样说话其实是会有害人体的， 应该是知道。 我觉得，而且他居然，因为他还有别的话，就是从侧面我们这样收敛起来来推说，他说十几年前还更毒嘞，那其实就表示他知道， 他知道 那个东西是有害的，对不对？那假如说回到法律的感觉的话，老师会不会觉得说，其实那个嫌疑人他真的是有公共危险的故意？ 我当然是认为他有公共危险的故意，所以公共危险罪上就一定会要被认罪嘛。 那再来就是加上那个食品卫生管理法那个。 其实不论是从抽象危险化或是从具体危险化来看，他都是会该当，对不对？他都有那个。 可是因为那个公共选择那个罪很轻，是6个月以下的。 所以变得很没有意思，对不 对？ 对， 所以现在检察官起诉的是什么罪？检察官起诉的是诈欺罪。 诈欺，然后又数罪变法。 是啊， 对对对，那是因为要他那个赔偿的。哎、 OK， 对不起，老师，您去忙。好，我了解就好。